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我今天有预告说我要请来一位生物学教授，其实应该算是分子生物学教授。我很兴奋，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曾经在国一以前，我以为我以后可能可以是个生物学家，我很喜欢小动物，但只是喜欢小动物，然后也不怕解剖。所以我一直对于生物很有兴趣，一直到有一刻出现的时候，我就停在那儿，我傻眼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离我很遥远，那就是遗传。当时老师就叫我们说显性、隐性，然后果蝇、什么舌头、什么耳垂之类的，然后那个东西竟然用算的。对于数学我一直有一些障碍，所以我就知道也许我不可能成为生物学家。所以今天文胜要来，我好兴奋，因为在事隔多年之后，我可以跟一个真正的生物学家请教。Hello， 文胜你好。 光夏你好。 陈文胜教授，是您是阳明大学的荣誉教授，而且也是国家的终身讲座的学者。但在这些显赫的抬头之外，我知道文胜一直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朋友，他应该算是父亲雷湘的学生吧。是私塾的学生。对对对，然后你们每次大家在一起都很有的聊，从文学啊、音乐、历史啊。文胜你好像就是涉猎非常广博，对不对？ 兴趣很广。 你也喜欢画画 啊？对啊，跟雷老师画。 所以你现在也是都会带着一个画本到处？ 没错，我现在包包就有一个， 真的 画册。这包包跟雷老师的一样，开心国小， 开心国小，就一个小书包，黑书包。这个就是文胜送我爸的，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有机会认识你。然后常会觉得你谈事情就是当然有你感性的一面，但是我很幸运是可以听到科学家那种知性的一面，而且好像在看事情的时候跟我们这些学文史的就不太一样。你自己觉得科学跟这种文史的这个思考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 是可以，是很不一样啊。一个是很主观，然后随性；一个是非常客观、严谨，不容你随便想象。所以你活在两个世界的话，可以互补。 反而是可以互补。 对啊，很多科学家都喜欢你艺术的活动。 不是互斥，不会觉得。 当然，你如果讨论正经的来讨论事情的话，当然会互斥。可是你会要转变脑袋，当你画画的时候，你就不要求说我要画得多像多准确，因为那是个随性。你创作你可以是毫无道理的，可是你要跟我谈到一些比如说家常事情的点点滴滴有科学根据的，那你就不能完全靠想象。完全创造，因为科学理论，我谈到科学的话就是一板一眼的。所以有些地方是不能两个都做，可是有时候可以两个都在 融合， 对对对， 可以互相学习。 对，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陈文胜，是分子生物学的学者。我刚刚说我就停在国中时候对生物的那个好奇或者是兴趣就停在国一国二的时候。那你的学习历程呢？我知道其实就是看你这本书叫《孟德尔之梦》。你是在60年代的时候，你在东海生物系毕业之后，60年代到了美国去。那个学习历程大概是如何？ 说实在话，60年代的台湾基本上没什么分子生物学，因为虽然分子生物学已经到达一个突破巅峰的时期，台湾还是很落后。所以我是跟你刚好相反了，我是念生物，我是喜欢有数理的方式去了解，不是只是去看看 小动物， 对，或者像其实就像达尔文那样观察自然学家，我比较喜欢像孟德尔那样子的用数理去推一些生命现象。所以当时的东海生物系其实还有其实台湾的其他科系也是，生物方面的科系也是一样，都是非常叙述性的解剖生理 遗传有了，可是还是很传统的遗传。所以对我来说，我很不喜欢，就是觉得有点失望。一直到出国到德州大学上了分子生物学学系的时候，再接触到原来生物学可以用物理、化学、数学来研究。 哇！ 那就如鱼得水，就很高兴的，然后就一直进入。一直到现在。 想象一下6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 嬉皮 反战然后各种有趣的次文化，然后都在那个时候发生 反战。 来听看啊来听 The Beach Boys Serving USA。 Then everybody be served like California, yeah. You see them wearing their baggies, Warachi sandals too. A bushy, bushy blonde hairdo, serving USA. You'll catch them serving at Dell, Ventura County line.Teacher, we're serving USA. And hang your knees and fall inside, outside, USA. Pacific Palisade inside, outside, USA. Sailing over Yansan inside, outside, USA. And on the beach of LA inside, outside, USA. All over the Hawaiian inside, outside, USA. At Waimea Bay inside, outside, everybody's got serving USA. 六零年代美国，在我们这个，在我这个年龄层，可能都只能用想象的。可是好多重要事情都发生在那个时候，所以文胜，你在六零年代，对啊，你那时候刚下飞机看到的是什么？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下飞机就接我们，然后就带我们去加州伯克莱分校。伯克莱分校那时候是嬉皮的大本营。 吓到了吗？ 我看到我 走到广场，然后水池旁边，哇，一群嬉皮坐了，真的吓到。因为在台湾那时候还是很保守的白色恐怖时代， 对， 非常，我出国已经很难。 松山机场，然后就好像生离死别这样子。 对对对，媒体也看不到这些东西，然后现在亲眼看到那些，真的是个非常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 真的 真的。然后我讲，我有一次最难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洛杉矶，然后走在街上，我忘了是开会或做什么事，在那里，然后提着行李，然后就有一度一个修理车，那时候嬉皮的那种辐射修理车就停下，说你要不要帮忙？我说我在找你住的地方。他说来来来，那都是嬉皮打扮的哈，两对男女就来我们家住。 哇哦，这么好 啊！就带到他家，然后就说啊，这个你就睡在床上哈，明天早上我们可能不在，你就自己走。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真的人都不见了。 这么幸运 啊！ 所以这是那种嬉皮天下为公的那种精神， 就 love and peace。 对， 嗯， 哦，真的这是很 shock 的东西。嗯， 文胜今天有带来一些六零年代的他喜欢的音乐，我们可以等一下来听。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绕回来讲，就是说你后来去了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嗯，然后你念完博士之后，因为我爸常喜欢讲说你讲了一些事情，就是人生中的错过，就是你在博士之后你要选择进哪些实验室的时候，刚好呢人家请你去但你没有去的实验室，后来都得了诺贝尔奖。 哦，啊，我先讲了。哦，对对，我一个 Paul Burke 有个我的指导老师叫我，哦，写信到 UC Berkeley 的啊 ，Paul Burke 的是说去那里，可不过 Paul Burke 那时候大概已经相当红了。他说不行啊，我现在实验室没空，你要等明年再来。那我不能等，我就去别的地方。哦，那 Paul Burke 后来得到诺贝尔奖， 1980年， 因为重组 DNA 的。不过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他得奖跟我不一定有什么贡献。 不过就是在那个时候风起云涌的就是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等，然后文胜刚好就是供逢其盛。嗯，但我们如果回来讲，就是在孟德尔开始他的实验，19世纪后半的时候，对不对？那他我们在中学的生物课本里面都有读到他是用豌豆做实验，然后他之所以同时，其实达尔文好像也在做类似的研究，比如说他的演化论等等，但是为什么孟德尔跟达尔文后来会分开成两种研究的结果，是不是就像你说孟德尔因为他是喜欢算数学的 啊，他是物理背景。 那 达尔文是刚好相反，达尔文是数学很差，他自己承认说他代数都做不好。所以他做了很多遗传研究，就没有用数学去分析，所以就错过，完全没办法，其实这就完全没办法解除这些遗传的一些基本原理。孟德尔刚好相反，他做的豌豆实验可能没有，不一定有达尔文那么多。达尔文还看到鸽子、兔子很多加速的那个遗传，可是他完全都用观察。因为他是个自然学家，所以这两个很不一样。物理学家对后来对分子生物学或分子遗传学的贡献非常大，因为他们都是用很硬的严谨的数理化学物理去推论这些，然后就很成功。 孟德尔他自己好像也是一位修士，对不对？ 对对。 你在书里面有提到说他一开始本来想用小老鼠来做杂交的实验，后来被禁止了。 主教说这个不行，怎么 应该禁欲才行。 禁欲的，对啊，修士怎么可以去做这种性交的工作？ 所以他就决定用豌豆。 对， 但这个用豌豆是不是比较有可能得到研究的成果？ 其实我想后来是对的，因为豌豆你可以收成几百、几千、几万个那个种子来分，或者植株来分。老鼠你很难养那么多。 对啊，而且一轮养下来要到底生出几万只老鼠的话， 而且你要养那些老鼠，然后要杀那些老鼠，你总不能一直流传下去。豌豆你可以吃， 所以还好那时候主教有禁止他使用老鼠，而赶豌豆。那豌豆他们搞不好那个大家神职员都可以分一些豌豆来吃。 对，我看到一个漫画，卡通就画了桌子上，然后大家那些修士围在那里吃饭，然后其中一个孟德尔就端出来一锅菜，那个修士就说孟德尔兄弟，我们可不要再吃豌豆了。 孟德尔他是修士，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做了非常多的豌豆的培育的实验，然后他也不像达尔文是用自然观察法，他去除很多他眼见的那些可能性，然后他反而是用我们可以讲是比较客观的方式去分析。 我讲达尔文算客观了，应该他说比较数学。 比较数学方式。 对啊，很数学很抽象。他对那些什么豌豆的花是红白，或者植株长得高矮，豌豆是豆子是圆周，那些 对他来讲只是符号， 嗯， 数学符号， 哦， 对的，他只要那个是用那些符号去做这些数理推理的话，那些符号代表什么其实也不重要， 嗯 嗯 是很抽象的，然后从那个符号之间的数学关系他就可以推出一些基本原理， 嗯，所以很厉害。然后历史上，嗯，厉害的修士当然不止他一位。我们现在来听，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古典音乐界有一位也是很厉害的修士作曲家，维瓦蒂。是维瓦蒂这位弘法神父，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家，然后发现遗传秘密的孟德尔，他也是一位修士，嗯，所以以前的那个宗教体系其实还是保存了很多文化跟艺术的结晶，像哥白尼啊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可能他的神职是他一项职业，但是他自己还有很多不同的兴趣，嗯，我们刚刚就讲到说孟德尔颂他。我应该在讲说孟德尔，sorry， 孟德尔他是发现还是发明遗传学呢？你要用发现还是用发明？ 开创吧， 开创， 开创， 嗯嗯， 就是问遗传问题的人很多，可是他第一个他归纳出一些，第一个或第二个原理， 嗯， 基本原理啊，以前的人说摸不出头绪，他至少整理出一个两个定律，虽然它不是很完备，可是它是第一个， 就是你说的一比三， 三比对一比三，三比一， 嗯嗯， 那个就是所有的遗传，它用特征这两个字或者因子，这个每个，嗯，爸爸都会有两个因子，嗯， 对 啊，然后妈妈也有两个因子，然后各传一个给子代，嗯，这是他发明的分离律。 嗯嗯嗯， 那这个后来发现是对的，因为我们有两个染色，每个染色里都有一对 一对， 嗯，然后因子各带一个因子，然后我们都会从爸爸那里继承一个染色体，带着那个因子，妈妈继承一个染色体，带另外一个因子。 你有提到说，你觉得很有趣的是，像这么简单的比率，很美丽的比率。 就像爱因斯坦的 E=MC 平方一样，看起来都很简单、很无辜、很单纯，但事实上后面非常复杂。 它带来的影响真大。 嗯嗯嗯。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陈文胜，然后我觉得今天很兴奋，大家有跟我一样兴奋吗？就是可以我们从孟德尔、达尔文，我们等一下会回来。聊一聊就是在遗传学或分子生物学或者是19世纪后半的科学历史大概是长成什么样子的。回到爱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阳明大学的荣誉教授，同时是教育部的国家终身讲座的教授学者陈文胜。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从遗传基因的孟德尔先生开始，刚才我跟已经讲了两次孟德尔颂了，然后文胜说的确蛮容易口误的。你说你在 Google 上如果要查孟德尔的话， 孟德尔之梦， 孟德尔之梦，哦，就你的书名通常会跳出来，就是孟德尔颂的仲夏夜之梦，所以就是对，大家记得是孟德尔是遗传学的开创者。我们讲到说十九世纪的后半的科学历史的这段期间，基因或遗传学已经开始展开了，对不对？然后你有提到说电脑也在那个时候，电脑的思考程式语言开始有雏形了。 没错，那时候开始有人构思建构雏形的不机械式的计算机。 为什么会在同时那个时间 不知道。电脑的为什么会说呢，开始有人这么想不知道，我这个 不太懂。不过 很有趣，就是电脑这个资讯学跟遗传资讯学 几乎是平行。一个是创造，我们创造设计电，这是电脑方面，可是细胞的遗传资讯学是发现。 嗯， 我们一方面发现这个有这种密码来编码，然后有程式来指挥我们的细胞生命，一方面又在制造一个机器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真的耶，几乎像是同步，一个是发现从细胞里面发生，一个是人类另外一端开始从数学啊，从程式语言开始发明电脑这种东西，而且还有网络细胞， 对，一个对网络也是啊，细胞是单细胞的生物，后来演化一定要变成多细胞，多细胞之后就需要网络。 嗯， 每个细胞想象成一个电脑的话，你就要形成网络沟通，你的脑细胞跟你的心脏细胞要沟通，跟你的内分泌或所有的都要互相沟通，这些细胞之间的沟通有点像就我们现在电脑 Internet。 对， 嗯， 不止 Internet， 就是包括你现在用的这些互相控制来，啊，声音啊，灯光啊，音响啊，控制啊，通通是互联网了。印表机也是连到你电脑，然后你的读卡机也是连到你电脑，很多的东西都连在 电脑里面， 对的，互联着，这两个的平行发展太有意思了。 就是刚好从十九世纪后半开始，这两门学问都各自在发展，然后到后来发现 一个是发明，一个是发现。 太有趣了。刚刚就讲到说，如果说艺术跟科学感觉是两端，其实它不见得是两端。我知道有很多听众喜欢听我们的音乐的，或者有很多很棒的乐手，其实可能是医生，可是科学家，甚至我认识的很多学科学的人，他们听古典音乐或听音乐都听得比学文史的哲学的人更多更专注，所以这两个东西好真的是可以交织，紧密交织的 平衡。然后对，很棒了，我觉得如果两个都能够有，不只是消极的那个参与，而是积极的参与，比如说你也会玩乐器或者画画，不是只是去听音乐，那更有意思。这种人很多。 然后文生也提醒我说，有个古典音乐家就是一个化学家，就是俄国的作曲家鲍罗定，他的正职就是化学家。 对，他是大学化学教授。 然后没事的时候才作曲。 对，他只有回家啊，周末或生病的时候。所以他朋友说希望他啊，开玩笑说希望他多生病一下。 写好听的音乐。我们就来听这位俄国作曲家鲍罗定，同时也是鲍罗定化学教授，他做的这首《中亚细亚草原》。可以听一下科学家大脑思考音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位化学教授的眼中，他的中亚细亚草原是这样子的，然后他用声音来表达，这是包罗定的作品。他的正职是化学大学的化学教授。你说他在学校上完课以后就他家在学校旁边，下课以后就走回家继续作曲科学家生活不过他的嗜好就是音乐， 没错， 然后就又很我想再继续往下，我们刚刚讲到19世纪后半很重要，就是像基因跟电脑的程序语言开始同步的，都在萌芽在发展了。后来据说量子力学也跟基因的研究有关系。不能这样讲， 算始作俑者的那些物理学家，那些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是现代分子遗传学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提出，他们觉得从他们的眼光来看，基因是很难理解的东西，是不符合他们所知道的物理定律。因为基因照他们的一些初步的研究看起来是很小的东西，像一个分子，这个他们相当有把握是个分子。可是基因是个分子的话，它应该不稳定。单分子的东西也会坏掉啊，会变。可是基因明明是很稳定， 很稳定的。 因为像我们现在黑头发，你可以追溯我们的祖先多少千万代都是黑头发，这个基因都是黑色素的，都是。可是为什么这么稳定？可是它又有时候会突变，像红眼睛的果蝇一突变就变成白眼睛啊，白眼睛又很稳定，所以它会跳跃的变。它会变啊，可是变了之后它很稳定，所以这跳跃的变量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分子的改变。可是它为单分子为什么那么稳定？所以他觉得物理学从量子力学的热力学看起来分子不应该那么稳定，所以他觉得物遗传学可能有一个， 该不会也是跟量子力学有关吧？ 量子力学的世界都是不稳定的就是特别单不能而且不可预料预测的。他如果基因是违背物理定律的话，那他们就很兴奋，因为量子力学的成功就是因为靠着所谓吊诡的发现。 对， 有很多吊诡让他们去研究去解这个吊诡，然后才产生现代的那时候的量子力学。那遗传学如果也有吊诡， 也有类似的 有吊诡的话，那我们来研究它，说不定可以找到新的物理定律。 对，当然后来证实这可能是一场美梦吧。 对，后来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物理定律， 就是还是按照现有的物理跟化学 的。基因的稳定性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它基因是有很多修补啊，还有它的多备份等等，保持它的稳定性。跟什么新的物理定律没有关系，可是那个时候确实吸引了很多人进去啊。研究物理学家特别贡献很大，进去研究遗传学。 所以因为我们常听到量子力学，但是要证实，就是说量子力学，我这样讲应该会被很多人打吧？我就开始有乱讲了。 没关 系，因为我就说量子力学，比如就像说，你说是一个吊诡的定律，对不对？就是说，是不是连科学上很多部分都还是觉得是无法解释的？比如说，光究竟粒子还是波，或者是我们说测不准定律，这些是都是跟传统物理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传统牛顿的物理学很多因果都很严谨嘛，你把东西丢在拿在手上一个球，手放开地心，它一定会往下掉啊，这个是。你可以预料，可是在量子世界很多东西都是不是这么样简单。有些是在那种微观世界的观察本身也是会影响到你的观察的结果。 就是有个东西如果你不看它可能是一回事，你一看它它就 你 演给你看的意思。 你不看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这样子或那样子。是右旋左旋，然后有一个电子是有可能不知道，可是你等待观察的时候才会决定它是怎样。所以它在你观察之前它属于一个不可知的状态，那这是很难接受。那怎么是不可知的？ 可以是那样，可以那样，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嗯、我不很懂，这是我所从皮毛都学到的东西。那吊轨是种另外一种比较最开始的吊轨是像光或者其他粒子这样。那时候像光子，你发现它有光的性质， 嗯， 不对，有波长，有波的性质。用聚观世界用波来显示，因为它有些行为就像波，可是它有粒子的行为。 嗯、 那用我们聚观就是我们实际上手看得到、摸得到、眼睛看到的东西的世界来看，不可能。 嗯， 一个东西不可能是粒子就是波嘛？波是个没有质量的这样子的， 对， 往前进的一个波浪，怎么可以是同时存在 这 样子的状况？对对，可是确实因为粒子。一个光子它不是我们所能够用具象东西物体所表示的，它就是它的样子。它就像瞎子摸象、嗯、 对， 瞎子摸象你去摸的话，有的地方像墙壁，有的地方像水管、啊、有个还有个牙齿像柱子等等，可是那个都不是它，都是它的一部分的性质的感觉、 嗯、 那真相我们瞎子我们永远看不到、 嗯、 永远看不到真相，可是我们只能用各种不同的方描述它，这个我们用不同方式描述光子粒子原子、 嗯嗯、 我们没办法用具象的东西来完整的形容它。 不过也因为这些量子物理学家他们提出，像你说薛丁格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生命是什么， 是 就是他从一个物理学家来想象遗传学有可能的发展，也反而给很多遗传学家很大的启发，是不是后来也有很多的结论也几乎就靠近他当初的预言呢？ 其中一个可能是算他提出的密码， 嗯， 他觉得遗传学里面有密码存在、 嗯、 这个对的，啊，对的。 他那个时候就想象说是有未解开的密码， 就是遗传学有密码存在，就是基因的讯息是有密码。 嗯， 虽然跟我们后来真正发现的还是有段距，可是已经很棒的预言了。 嗯嗯嗯，所以在那是几零年代的事情，是 三零年代啊，就是快二次。世界大战 之前 跟之间， 嗯哼，就那个时候的物理学家就，开始对遗传学，做出很多的贡献。 对， 到后来，我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也是比较走这个路线，就从数学从物理学去研究遗传？ 没错， 嗯， 我那个时代，我是理工，大学联考是考理工的， 嗯， 就是数学、物理、化学。可是那时候不小心东海大学不知道为什么 搞到生物学， 那个大部分的其他生物学系都是在丙组，那时候那几年东海生物系突然跑到甲组去， 你就考到那边 去， 那就是命运之手，就是规定你要去念遗传念分子生物学，为那个人类文明做出一些贡献。好，我们先来听这是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星际效应》的配乐。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其他的朋友是陈文胜教授，叫教授很有点距离，其实我们都叫他文胜，直呼其名有点那个。 对啊，你爸爸的学生当然跟你同辈。 文胜就是分子生物学家，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从量子力学，当时这些物理学家让遗传学的这些生物学家也有各种的想象的可能。那这不只是，这可能只是一场美梦，但也留下了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推论跟可能性。但文胜，你到美国去是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其实遗传学这门学科已经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确立了下来呢？ 在美国，欧洲，在台湾还没有。在台湾呢还是很少人在教这方面的，几乎没有。 了解，所以去美国就等于是大大的吸收那些知识。然后你节目开始时候有提到说你一下飞机，然后朋友就后来就带你去 Berkeley， 在那边看到了嬉皮，还被 吓了一跳， 两对嬉皮 在洛杉矶 带回 来的时候，对对对，真的很感动，那个他们那种友谊，对。 分享啊， 对不起， 无私跟爱的那种精神。那你今天有带来一些音乐，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你首先想放 Simon and Garfunkel， 这好像都也是跟你的那段学习经历有关。 对，而且其实也跟分子生物学 那一段的后期的很多带来的影响。 你要聊一聊吗？比如说我们像听这首 Wednesday Morning。 这个还好，这个是比较是情歌啊，不过他那不过他 Simon Garfunkel 也做了几个比较，那时候因为这些学潮物理学还有生物学遗传学所带来的哲学改变，就是存在主义那他譬如说他们配乐，他为了一个很有名的叫什么毕业生那个就是很多人推崇的存在主义 Sound of Silence 电影跟音乐配乐。 我们来先来听听看这首。 好。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ha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Of silence. Fools that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Echoed in the well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and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s of silence. 这是 Simon & Garfunkel 极静之声 Sound of Silence， 这是1967年在纽约现场录音，是文胜带来的音乐。你说这跟那时候你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整个社会弥漫的某种存在主义气氛有关？ 没错，就是存在主义不止在美国的，应该 全世界 开始的时候应该法国，然后特别法国很多我比如说 Jacob Monod 那些巴斯德研究所的，他就非常鼓吹，不但研究做得很好，他还在著作上哲学上写很多存在主义的论调。他还是 Monod 还是那个时候 Camus 的好朋友，两个都在这方面对人道人权奋斗之外，在哲学上也这样一起并发出这种火花。 存在主义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懂，不过它大意指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存在主义的最基本口号就是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说人生下来存在的世界先有存在的，它没有是个空白的，没有一个先天哪个教条或谁叫你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那如果我们后来说有这些规范伦理道德的规范的话，那我们要自己负责，是我们自己 发明的 自己给的，因为它不一定存在主义不一定是无神论，基督教徒像奇克果他也现在归类为存在主义的，就是说即使有上帝创造你，然后你很多事情你也不一定要你要直接跟神沟通，不是你不能把一些所有的行为都 责任摆开， 说圣经告诉我这样那告诉我这样，你要自己 决定 要跟神沟通。那无神论的话当然是说神不在，没有神存在，那我所有的事情规范都要自己负责，所以是一种蛮有责任心的哲学，就是你要自己负责。你觉得爱你要爱你的邻居，那是你选择，不是人家告诉你 应该要这样做。 对，你觉得这样做，那就是你自己的规范，你自己要负责啊！你自己如果要把脸颊给另外一个人打，那这个后果或者的，这是你自己定的行为标准，这是你自己的，是很人本人很人文的哲学思想。 但是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哲学思想，那为什么这歌里面听起来有点哀伤 因为这些是有你如果认为是空白的话，你就很寂寞然后你就要靠自己，然后就很彷徨。莫卡缪的异乡人 、 异乡人我其实翻译的不少，我就比较喜欢翻成陌生人。对，那他的行为就很像，因为他很彷徨他完全不照一般传统道德去或者说世俗的风气去做事情。母亲死了他也不没什么哀伤，然后无缘无故就杀死一个人，很彷徨，很不知道自己如何自处的那这个他描写的就是那个这种孤独然后无助的一个 存在主义的感觉。现在这首歌也是描述类似的情景，同样是来自 Simon & Garfunkel。 对，那这个讲的是两个人应该是算情侣或者夫妻的 过得很好的日子，可是无法，还是无法互相沟通，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你歌词上就提到很多这样子的 心情。对，你看 Of an out late afternoon As the sun shines through the curtain lace And shadows wash the room And we sit and drink our coffee Couched in our indifference Like shells upon the shore You can hear the ocean roar In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And superficial sighs The borders of our lives And you read your Emily Dickinson And I my Robert Frost And we note our place with bookmarkers That measure what we've lost Like a poem poorly written We are verses out of rhythm, couplets out of rhyme, in syncopated, and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and the superficial sighs are the borders of our lives. Yes, we speak of things that matter, with words that must be said.Can analysis be worthwhile? Is the theater really dead? And how the room has softly faded And I only kiss your shadow I cannot feel your hand You're a stranger now unto me Lost in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And superficial sighs Borders of our life 这是 Simon & Garfunkel。 你说他，你歌里面他描写的情景就是一对夫妻，然后是一个非常富，过着富裕的生活， 像雅皮，在一个漂漂亮亮的房子里面，你喝你的咖啡，我读我的诗，可是没有真正的沟通。 了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在存在主义的思想下，大部分也是很多人都受到这样子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或是人跟信仰之间关系的改变。 那个时代，然后加上嬉皮的这些影响，然后所以造成蛮多那个很多人思想哲学上改。当然那些现在已经都融入，包括嬉皮文化都融入现在很多的人的生活风格里面的。 因为虽然说听起来是描述冷漠的事情，可是你会觉得这些音乐其实是非常热情的，充满了感情，跟充满了那种失落，也是一种很强烈的感情。下面来听这个，也是你很喜欢的歌手，是 John Baez 啊，你超爱他的吗？ 我在美国参加过他三次的演唱会。 哦，真的， 你就可以想见我多喜欢他的音乐。 我们先来听一看这首《Love Song to Stranger》，你有没有什么要？这首歌是他自己作曲的， 对他做的一些曲很好。这首是想给一个陌生人的情歌，讲他的两天的二夜情。 我们来听听看。How long since I've gazed into dark eyes that melted my soul down to the place where It longs to be. All of your history has little to do with your face. You're mainly a mystery. lay down beside me again, and I watch the rose on the pillow as it fell. I sank and I slept in a twilight with only one care. Know that when day broke and I woke, that you'd still be there, you'd still be there. And the hours for once, they pass slowly, unendingly by, like a sweet breeze on a field. Your gentleness came down. I thanked you when you caused me to dreams. I don't want to hear. Just tell me of passionate strangers who rescue each other from a lifetime of care. 歌是 John Baez 的 Love Song to a Stranger， 好好棒的声音，然后很美的一首歌，嗯，然后这是 John Baez，我们知道，其实在你说你在美国求学6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嬉皮文化，然后各种反战或者民谣这些 protest 歌手就开始越来越 John Baez 是其中， 对， 算是很先行，而且是非常受到喜爱的一位， 对。 后来他跟 代表人物之一， 对，后来等于 Bob Dylan 有点像在他的提携之下， 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嗯，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就是 Bob Dylan 写的，然后 John Baez 唱的。你为什么不选 Bob Dylan 自己唱的？ 他这首歌 Bob Dylan 自己唱的，我觉得一般我很不，我觉得不好听，这好像台湾话就怂，刚才熊惊。而且他只录一次，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John Baez 是录过好多次，然后一直成为他的永久的曲目之一， 就叫做 Farewell Angelina。 Farewell Angelina, the bells of the crown being stolen by bandits, I must follow the sound. a triangle tingles, the trumpets play slow. Farewell, Angelina, the sky's trembling, and I must go. There's no need for anger and no need for blame. There's nothing to prove, everything's still the same. Just a table standing empty by the edge of the sea means farewell, Angelina. The sky's trembling and I must leave. Jack and the Queen have forsake the courtyard, and 52 gypsies now file past the guards. In the space where the deuce and the ace once ran wild, farewell, Angelina, the sky's changing color, I'll see you in a while. On the rooftops they dance Valentino-type tangles while the makeup man's hands shut the eyes of the dead, not to embarrass anyone. Farewell, Angelina, the sky's embarrassed and I must be gone. The machine guns are roaring and the puppets heave rocks, and the fiends nail time bombs to the hands of the clocks. Call me any name you like, I will never deny it. Farewell, Angelina, the sky is erupting, I must go where it's quiet. 这首 Farewell Angelina 是 Bob Dylan 作曲，刚刚听到是 John Baez 演唱版本。文胜说因为 Bob Dylan 自己唱不好听。 对我来说 见仁见智，我们来听 Bob Dylan 自己演唱这首六零年代重要的一首 protest 人权歌曲 Blowing in the Wind。 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陈文胜。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分子生物学家，阳明大学的荣誉教授，同时是国家终身讲座的学者陈文胜老师。但是不要叫他老师，就是大家都不要再叫彼此老师了，好吗？文胜来节目，我们从前面有听。从这个遗传的从孟德尔开始一直到他跟物理的关系，中间当然有讲到你在60年代 到美国去开始念这方面的专业的时候，接触到那些社会的一些现象或者文化的一些冲击。 没错。 嗯，我们现在如果再回到遗传学来讲的话，你在你的这本《孟德尔之梦》里面有提到，就是还有很多小故事很好玩，比如说遗传学的这个发现跟果汁机也有关系。嗯，是家里不要果汁机拿去实验室吗？ 啊、有，至少有个例子了。有个法国人的从美国带回，那时候刚流行的，然后他后来他太太觉得不屑用的，因为法国的大概太太厨艺很好，所以就不用。 嗯， 然后他想一想，就带到实验室去用。这是，然后其他的其实在其他更早的话，沙克疫苗，就是他那个时候 SARS 就是用果汁机去制造疫苗。 对啊，我还真的找到一个那个料理鼠王的音乐，就是汤做好了没有，然后说该不会这个科学家也是法国人吗？用果汁机来做汤，但是也可以跟基因的那个发现有关。细节大家可以自己看书，或是你真的对于遗传学有兴趣的话，就要可以深入了解这些科学上的故事，有时候都是无心的，然后或者是一些想象的，就是天马行空的。然后你刚刚我们在讲到薛丁格他就认为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基因会是一组密码，是这样说吗？ 对。 嗯，这怎么说呢？后来证实是真的了。 对。 嗯嗯， 我不知道他把基因描述成叫做非规则性的晶体。 嗯， 因为基因很稳定，那它是单分子，所以可是单分子要稳定的话，他想象晶体应该是最稳定晶体，因为晶体就我知道我们这种结晶这种很硬的这种 很稳定的物质， 可是晶体有个问题，晶体是很规律， 嗯， 很规律的，像不变的这种变的这个重复， 嗯， 有个单位的有个单位，然后一直重复，然后就结晶成一个晶体。然后可是如果一基因是这样规律的晶体的话，它就不可能有什么变化，不可能储藏很多遗传资讯，不可能不同的基因的讯息都储藏在里面，所以他就提出这个非规则性 aperiodic crystal。 嗯， 它就像非重复性的晶体，就连像我们瓷砖通常都很规律的啊，长方形、菱形、四方形或怎样。可是有些瓷砖，特别是阿拉伯的一些那些寺庙的，里面常常很漂亮的， 对， 墙上的，可能它有规则，可是它不完全规则，就是那种他认为是像那样子的晶体。那这样的晶体储藏遗传资讯的话，可能就储藏在晶体里面的有密码的东西。 但是密码这件事情，比如摩斯密码， 对对对对， 它可能那是人类创造发明的， 啊， 但是基因里面也有这种复杂的东西。 对啊，现在很奇怪的，很令人讶异的，就是我们的每个细胞里面所有的生物都用同一个密码，就是而且是用密码，就是用密码来 沟通嘛， 储藏资讯。 嗯。 然后譬如说我们氨基酸，我们蛋白质各有不同蛋白质有不同的氨基酸，那不同的氨基酸序列是决定于 DNA 的碱基序列，碱基跟氨基酸不一样，可是你碱基资讯是碱基序列，蛋白做出来蛋白质是氨基酸序列，那这中间的转换就靠一个遗传密码，就好像你刚刚说的 摩斯密码哒哒哒哦哒哒哒，那就是 另一方就解读了， S, o, 一个是 S， 一个是 O， 嗯 啊，哒哒哒为什么是 S？ 没有说，就是规定嘛。 嗯， 可是谁规定这个这个氨基酸去用这个碱基序列去决定呢？ 嗯， 显然是演化 演化出来的。 可演化怎么会演化出一个翻译的系统呢？这是很神奇的。 所以不要骂我，但是真的有人就说，其实这个我们的宇宙其实就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一个， 没错没错， 机器或者是人造的， 我们只是人中一个很渺小的地方的很渺小的生物。 我一直觉得菲利普·格拉斯的音乐好像很有复制感。现在就来听，后来太多作曲家受到他的影响，我们来听一看 Philip Glass 的作品。究竟这神秘的遗传密码是谁发明的？就在我们的人的身体，在世界各种万事万物这些生物的身体里面，生物的身体，细菌的身体， 没错没错，所有的生物，地球上的生物 都有这一组遗传的密码。然后你说，其实我们就是同一个来源。 对啊，这无可怀疑，不然怎么都会大家都用同一个遗传密码。 嗯， 而且大家的染色体 DNA 序列都那么相像，都你可以追溯到所有的都连续的变化。 嗯，太神秘了，还是有好多事情不明了。虽然我们现在就像你说，基因的定序是已经完成在2001年的时候， 人类的 完成了。那这个事情，感觉好像就是会是进一大步了，或者说其实没有，因为我们有很多科幻片里面会担心，我们如果可以找出这些人类的基因密码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逆回去推一种新的人类新的物种？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啊，不太可能，至少在短期的将来不可能做到新的物种什么之类的。 嗯， 连稍微做点治疗都，或者说医疗上的所谓精准医学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吗？ 嗯， 那陶丽羊或者是 陶丽羊只是复制，我们要复，对啊，没有什么，现在复制人的技术，我想大概也不难了、啊。 嗯， 也许有人也在尝试，因为复制的都跟复制陶丽羊的那个基本上道理差不多，那人应该可以做到。可是有什么意义呢？ 嗯， 你复制一个人跟生一个小孩一样嘛？ 哦，对， 只是跟你很像，可是他又不是你。如果我拿我的细胞去做一个纯文生来，可是他又不是我，他就像我的双胞胎，双胞胎，对，我干嘛我要去干嘛要养他？我自己生个小孩之后，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说 不会有什么哪一国的领袖想要换掉另外敌国领袖这种事情？ 那也很难啊。 哦，那 你重新开始的话，他是个小孩的，要慢慢养大。 哦，养到年龄也 不 符合。 你不会复制完他就是一个成人，那个是天方夜谭的，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 嗯， 你复制还是 担心？ 是啊，我现在如果复个陈文胜，他还是从小孩子要婴儿开始长大，等到他长大，我已经不在了。 嗯嗯嗯。嗯， 可是他，而且他不是我，他不会是我。他只是跟我一样的 DNA 或、哦、什么之类，要长得会很像双胞胎，像我双胞胎一样。 嗯， 所以复制人没什么意义嘛。 嗯，对。 这基本上大致没什么，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意思用途了、啊。那像那科幻片说你要制造人类器官的，可那种不人道的，不可能有人去容许你去做这种事情。 嗯 你做个复制人只是为了要取他的器官啊、哦 嗯、 是大家不容许的事情。 因为在1970年代其实就有个所谓的实验室的禁令，就是大家会有一些规则，就是说哪些实验不要做， 对， 或是要一些生物和物理的防护。 我那时候只有是太就是啊、就重组 DNA 遗传功能开始的时候，在那时候幻想很多了，就说你随便把一个基因放到一个细胞，放到细菌的话，说不定会造成一个超级的 super bug， 会造成毁灭世界啊、造成人类瘟疫的 对， 超级 害 病菌啊。 嗯， 可是这个是有点无稽的、啊，这是外行人讲的话，就是你要制造一个病原菌不是那么简单的。 嗯。 病原菌都有它的专利性，不是随便你动一动它就会这样子，那就是想象力太丰富，科幻小说看太多，科幻的。 对，所以大家先不用想太多。嗯，以人类智慧还要好一阵子、 啊。对，那现在那些当时的规范大部分都放松了，都现在遗传工程、我们在植物、动物、细菌的细胞里面做各种遗传，那大部分都被许可，只要你不乱搞。 嗯。现在听到这首是文胜带来，是 Peter Paul and Mary。 你说这首歌是你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一边念着遗传生物学一边听着想家的歌、 或者反过来说听了就会让我想家。 嗯， 因为他是早清晨、想家，跑到飞机场去看飞机起飞，飞向故乡的方向，那种心情。 嗯， 雨中的机场，清晨雨中的机场。 嗯，你那时候在美国就是待了几年呢？ 12年， 真的是好远的一段路。来听听看。 Never grows. Will the liquor taste it good? And the women all work fast. There she goes, my friend. She's rolling down at last. Hear the mighty engine roar.Westward bound, far above the clouds she'll fly, where the morning rain don't fall, and the sun always shines. She'll be flying o'er my home in about 3 hours' time.This old airport's got me down. It's no earthly good to me. dozen stuck here on the ground. Cold and drunk as I might be. Can't jet plane like a freight train. So I'd best be on my way in the early morning rain. So I'd best be on my way in the early morning rain. Peter, Paul and Mary, Early Morning Rain.真的好好听哦，那个时候的这样的歌声，嗯，在文胜在留学的时候听到这样的音乐，就想起了故乡。所以后来你回到了台湾，然后又从事研究，然后跟教学的工作。 对， 嗯，最后这首歌是你说你想放在最后一首，你要介绍一下吗？你最喜欢的？ 它是个爱尔兰民谣。已经听说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然后60年代彼得奥图突然有不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从哪里找到，就把这个歌词还有歌曲找到比较 稍微完整的。 彼得奥图就是那个演员， 演那个阿拉伯劳斯 劳伦斯 那个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然后他跟 Richard Harris 他也是个演员，然后还公开在 party 来唱，然后就有一个歌星叫做音乐家作曲家也是歌手叫做 Behan，他就把这首歌在加的中间第二段，一共变成三段歌词，然后把它录起来，然后后来就变成大家会又重新开始炒热起来，就很好听。最近有个电视影片是讲暴力家族的，忘掉那叫什么名字，也是用从电有用这个当他的插曲之一，很好听。这是讲流浪汉也是跟刚刚也很像了，想家想亲人的故事。然后歌词听说，如果你看是很乱，因为他失传太久，然后东凑西凑的。 我们就来听看这首歌，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文胜来节目，然后我真的有看孟德尔之梦，不是孟德尔送的仲夏夜之梦，就是这本书是文胜的，我觉得花了很多时间心血，然后几乎你就是从一本书里面就是可以看到这些精华，这些基因分子生物学或遗传学的这个精华跟历史都在里面了。不是很好读，应该是说其实应该专业人读会比较好，可是我这样读下去就哇太精彩了。 是比我的对象是高中以上的对科学有兴趣的人士。 高中以上好了，我有兴趣大家可以读一读这本书，可以了解好多事情。我们最后就来听文胜推荐的这首爱尔兰民谣，也非常谢谢你来节目，下次要再来。 好，谢谢。 谢谢光拜 拜。 拜拜。 I wish I was in Carrickfergus but only for a nightIn Ballygran I would swim over the deepest ocean but only for a night in Ballygran for the sea is wideI cannot swim over, neither have I wings to fly. I wish I had a handsome boatman that would ferry me over to my love. They bring sad reflections of happy times I spent long ago. My childhood friends and my relations, they have all passed on now, like the melting snow. I'll spend my days in Alice Roman, soft is the grass, my bed is free. Oh, to be back now at Carrickfergus, on that long road down to the sea. Well, in Kilkenny, it is recorded that they have marble stones there, and they're as black as ink. We've gold and silver, but I will sing no more now till I get a drink. For I'm drunk today, I am seldom sober. I am a handsome aroma from town to town, but I'm sick now. My days are numbered. Come, all you young men, and lay me down.